因为好多治风湿治类风湿的药，因为其性大热都会有严重的胃肠损害，都会把胃给吃坏了。哎，这就是祖方的瑕疵，是吧？光治风湿伤了胃，是吧？按下葫芦起了瓢，你这不行。所以中医调理就要全面，调和脾胃，啊，调和脾胃，是不是？ 所以这山药，啊，味甘，啊，味甘，甜味的东西入哪儿啊？哦，入脾经啊，是吧？我们那个结肠炎，打针吃药老不管用的，为嘛要吃枸杞山药粥啊？哦，健脾补肾呐、啊，是不是 啊？而且山药吃多了会不会上火呀？啊，不上火，因为它的性是平性的，所以不燥，不腻。既然不会上火，还能化出痰湿。不是山药化痰湿，是山药健脾而化湿。所以这么好的山药，是吧？又能健脾化湿，又能促进脾胃的吸收，那咱们给它封个什么官啊？哎，粮草官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是吧？这粮草官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国家农业部部长，是不是啊？这粮草哪来的？不是进口的，啊，是自给自足啊。哎，所以这是厚道的山药，是吧？补脾养胃，生津益肺，是不是啊？传统用药常用于脉呀比较虚，饮食比较少，常年拉稀，老是呢虚喘咳痰。你看解决的一个脾胃啊，就解决了肺和肾的问题，是吧？这是我们在这个方子里第一次提到了脾胃啊，不是简单的把风寒湿给散出去了，把经络给通了，关键是我们得后继有人，是不是啊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你自己再能耐，是吧？后面没有人给你什么呢？哎，继承你的家业，你这一切都白做了。所以后继有人，传承有人，这是关键。那么人的健康的传承是什么？就是后天之北的脾胃气血生化，是不是？所以山药者性是平的啊，吃山药是不上火的，味是甜的，是吧？入经呢，入脾经、肺经、肾经。那他什么官啊？啊，粮草大将军。你看看，所以一味中药有天地，有千军万马，就得有粮草官，是吧？这山药乌烧舌，雀风除湿，兼补肝肾，强筋壮骨，调一切风寒湿痹，而且呢又能滋阴而助阳。下面说今儿正题，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伙呀来说一说啊养生文化的一个新的方法啊，也是我们的新的文化内涵。其实你说的新吧，它不是横空出世的啊，不是说徐老师晚上做个梦是吧想出了一个方子大家用了都好病，哈哈，那不科学啊，只不过叫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也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是新知识它都是把传统文化不断的积累厚积薄发，哎，积累而成。我把这个新的方法呀总结为叫九星磁疗养生法。九啊，七八九的九啊，天地间咱们叫九大行星，是吧？啊，那人身体呢也有九大行星 哎，我们生命的九大要穴，用什么方法呀？哎，用不打针不吃药，用贴磁的磁疗磁场矩阵的方法来调整人体的生物波，是吧？什么是生物波啊？这个词儿不新鲜了，是吧？我记得这个20年前，是吧？啊，那个远红外线，是吧？远红外线的理疗仪，是吧？远红外线的枕头，啊，后来有远红外线的这个保健衣服的时候，啊，大家就对生物波就不陌生。啊，生物波是三重波啊，一个是远红外线的生物热能波，一个是生物磁场啊，电磁场的生物磁能波啊，第三个就是人活着你能查出来心电图，是吧？你肌肉叫肌电图，啊，你有思维叫脑电图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生物微电流形成的生物电波。那么人体当中的，是吧？热能、电能、磁能所产生的电磁波效应，统称为生物波，啊，统称为生物波。说这些东西，你吃药打针，你说我喝点酒，是不是啊？你说我这个吃点火锅，它能改变你的电磁场，它能改变你生物电流，它能改变你的这个远红外光波，它改变不了。所以怎么改变它呀？哎，运用经络磁疗，这个呀叫空口无凭，是吧？哎，感觉为证。啊，你别上来说你这个调整一个生物波你就花什么几万块几千块，别来那个，是吧？大家伙一定要记住，人的心电图那个电波它是规律的，哎，它是慢慢的，你一旦出现了大的低频波或者大的高波，麻烦了，怎么着了？心肌缺血心梗了，那脑袋出现了大的脑电波变化，那成癫痫了。所以这个波它必须和春夏秋冬一样是缓缓的变化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像潮涨潮汐，日出日落，月缺月圆，寒来暑往一样，哎，慢慢的影响我们身体的变化。为此呢，我给大家总结了九大生命保健的药穴，哎，不用扎针啊，也不用吃什么药，用的是贴磁疗的方法啊。你看那练武功的说叫打通任督二脉，是吧？怎么打通？我给你一棍子打晕了，你任督二脉打通了有用吗？打成脑震荡了。其实我告诉大家，你不用啊棍子把脑袋打晕，是吧？你也不用练什么绝世武功葵花宝典，哎，你就在家把每一觉睡好了，是吧？把每天的心情调和好，能够感知到正常的季节变化，春暖花开，夏季炎热，秋季凉爽，冬日严寒，啊，你知冷知热的，我就能帮你来打通任督二脉。说是不是把人呢都扎上针，扎上银针，把人扎得跟刺猬似的啊？那是唬人的啊。九星磁疗养生法啊，先说督脉啊，也就叫阳关啊，那老话怎么说啊？你走你的阳关道啊，阳关道在哪儿？在督脉。那有没有阴关道啊？也有啊，是吧？阴阳平衡啊，哎，别老重视阳，在补阳的同时一定要补阴，所以健康的人是阴阳平衡的， 是吧？那么有病的人是阴阳失调的，那么死人是阴阳决离的啊，所以不要偏重，要平衡。先说督脉三关啊，督脉三关啊，大椎穴，那晃脑袋就头晕的，老是一个耳朵叫唤的，没上年纪脖子硬耳朵聋的，大椎穴为上关。这人老胆小心慌的，至阳穴为中关。手脚丫子怕凉，尿都憋不住，命门穴为下关。这叫督脉三关，大椎、至阳和命门啊，贴三伏贴，是吧？你说我舍不得那钱，你把用完那个词你给我抠下来啊，药能失效，词是不失效的。把那词拿个小纯棉布叠个三角一包，用小针线牵到你贴身穿的内衣上啊，督脉三关，大椎、至阳和命门。这里穴位养生的作用和三关畅通的作用，日后我会详细的讲啊，因为我们时长有限，所以我在这儿别粘牙到齿的卖弄关子，你到时候没听全，我争取一档课让你听全，完后具体的方法咱们日后再掰开了再慢慢讲啊。督脉三关，大椎、至阳和命门啊，老听我课的这都不用记，这都在脑瓜里装着呢。所以我说新知识叫温故知新，是老知识的积累和提高。这是督脉三关啊。任脉三关主收敛啊，痰中中管带关元啊，我慢点说啊，两个乳头连线中点，痰中穴，宽胸理气。你什么想不开的，抑郁症的，心脏病的，胃脘痛的，肺脏长瘤子的，你先把心情调好。怎么来调好心情？宽宽心吧。怎么宽？手术开刀割开吗？不是啊，以一枚瓷啊，宽胸理气之药，药瓷贴痰中，夏天两天一换，春秋季节三到五天一换，把那药味用没了你再换，舍不得花钱买药贴就用瓷，是吧？这瓷是常年有效的啊，纯棉布叠个小四方形，一对折三角，把瓷包中间，三针就牵到你那贴身的内衣上了，你晚上睡觉摁它，每个穴位摁一遍，对吧？一共是九星瓷啊，九星瓷。中脘啊，中脘穴脐上三寸啊，四横指啊，都是围着肚脐眼儿呢啊，脐上中脘，这中脘之穴调肝脾胃气的不和啊，肝胆和肝脾啊，中脘是吧？什么打嗝的、嗳气的、胆囊炎的中脘啊，脾胃中州啊，这中脘穴很重要啊。关元憋不住尿，把不住门，是吧？打个喷嚏都没劲儿的，放屁不带响的，便秘的，是吧？肚子越来越大的，胃下垂的，中脘啊，中脘带关元，关元脐下三寸，脐下四横指三寸，也就老百姓说的丹田啊，关元为丹田。这督脉三关加上任脉三关的痰中、中脘、关元，这就是六颗星了，哈哈，六颗星了。剩下还有三颗星，腰背疼痛委中求，双膝的膝窝窝委中穴，什么腰椎间盘突出、股骨头坏死、下肢寒凉、一条腿瘸、两条腿麻，是不是啊？腿的浮肿，腰背疼痛委中求。你从刚才那任督二脉的三关来讲，这委中那就是肢节了，对吧？但是两条腿啊，胳膊拗不过大腿，这腿上是大事儿啊，两个委中啊，两个委中。说九星瓷才说了八颗，还差一颗呢，还差这颗不咋好办。老头好办，剃个秃子直接就把这个 嗲到你那个百会穴就完事儿了，没事摁呗，对吧？那老太太头不长啊，你也不让她剃光头啊，说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拿那小薄棉布做个单帽子，做个单帽子啊，把这瓷你可以嗲到帽子上，而后让这瓷对准你那百会穴，白天按，晚上睡觉戴着啊，晚上睡觉戴着，说我是那中风后遗症啊，啊，那你就可以在这个什么呢小帽子上给我戴上太阳和风池啊，戴上太阳和风池，这就是后话了啊，是中风后遗症的九星疗法，我们在头顶上做个小金字塔，这是后话啊，这是今天给大家讲的不打针不吃药啊，贴磁调整生物波啊，调整人生命的三种波，一种是红外线的能量波，管你怕冷怕热的，一种是生物磁场的磁电磁的磁场波，管你血流快慢发怒还是淤血的，第三种波叫微电流波，哎，是让你的组织器官它的电流充足正常工作的啊。九星磁疗法，你看我们用，你说这东西啊，咱们这个课你得能伸能缩，你慢讲讲七天半个月我能跟你讲完，你快讲我十分钟能跟你说出骨干重点，哎，你什么叫专家，哎，就这么来，能多得多啊，能减则减，哎，这叫精简，对不对？那具体内容呢慢慢实践呗，是吧？而且我们是实践了小20年的方子，是吧？希望大家把它用好啊，不多说，少花钱不花钱，健康全靠科学来把关啊，你懂得科学就少花钱呗，你不懂得科学就浪费钱呗，是不是啊？科学养生，文化先行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，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今天开始啊，给大家讲冬病夏治的风湿骨关节疾病啊，如何冬病夏治。一说这个风湿啊，首先朋友有什么老寒腿的，是吧？产后风的，关节炎的，是吧？类风湿的啊。那么骨关节病呢啊，退行性改变啊，骨质增生了啊，压缩性的骨折了啊，长骨刺了啊，说这些病为嘛啊也要冬病夏治呢啊，这里呢我们又要说到天人合一啊，大自然呢到了春天是吧，万物复苏啊，啊，春暖花开啊，花红柳绿是吧，这个植物呢开始生长是吧，尤其你到那个苏州是吧，到这个扬州，到无锡，哎这些城市啊，叫花园城市是吧，在城市的街道里走就像在花园走里一样啊，是那个树啊直接就长的那个样子吗啊，不是的啊，树只会疯长啊，需要人呢去把它修剪啊，修剪是不是啊，哎，那一样的道理啊啊，一样的道理啊，植物啊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那么人呢，人身体里边的这个气血 应了这个天象啊，也是春生啊。什么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啊？啊，春天为什么困呢？啊，因为气血由五脏开始濡润四肢了啊。所以说好多人讲过春天洗澡啊啊，搓下身上那个泥啊特别多，呵呵，那是泥嘛，是吧？现在甭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啊，哪来那么多泥啊？那个是人的表皮细胞坏死脱落，是人的代谢产物。所以到了春天呢，人的身体的皮肤的代谢比冬天都要快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说个不恰当的例子啊，你一到春天呢，秋天啊，那猫啊狗都开始换毛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人这皮肤它也代谢，所以人洗澡身上搓的泥多，就跟春天的小草发芽一样啊。所以春天在家啊，健康的人在家就家里待不下了啊。所以清明时节雨纷纷嘛，啊，啥意思啊？所以清明的时候啊，一个是祭奠祖先啊，另外呢，清明时候啊，哎，是人呢出外远行啊，踏青啊，到户外活动的时候，舒筋立骨了，是吧？要广步于庭嘛。所以你看现在都少了，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要春游啊，春天一个是那个学校组织植树，二一个呢就带着干粮，是吧？带着水，带上煮鸡蛋啊，学校就领着出去春游啊，春游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踏青春游。现在的孩子苦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个放假了还得上学习班呢，就甭提春游了。所以说，那个缺了这样的生活的气息和氛围，你那五脏就得不到调达，是吧？那么，春三月，是吧？我们冬病夏治，把内脏调好了，是吧？肝、胆调达了，是吧？肝和胆的经络也畅通了。他们是干什么的呢？哎，就跟那个农民呐修沟渠一样，是吧？水田，是吧？你没有水，你怎么插秧啊？你是不是得先泡一泡地呀？是吧？翻地呀，插秧啊，是吧？哎，所以怎么饮水啊？还叫水到渠成啊？你得把渠修好了，水也得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一年呢风调雨顺啊，莫过于什么呢？春天有水。那么人也是这样的啊，为什么要先讲肝胆养生后讲骨关节病的治疗啊？哎，这和农民呢种地一样，先修沟渠后插秧。你那旱地儿你插了秧都活不了啊。哎，所以请大家在今天的健康笔记上写上这么一句话，是吧？写什么呢？风湿骨关节疾病，治症状的都是治标，治脏腑养气血的方式治本。哎，一说到这儿，大家伙就啊都下决心了。那我们都治本不治标。啊，我可没那么说。啊，我可没那么说啊。说这个抓耗子都是黑猫啊，咱们把白猫逮着都枪毙了吧。你管他黑猫白猫啊，是不是啊？黑猫抓耗子，黑猫就是好猫了。那白猫他也抓耗子啊，是不是啊？抓的多抓的少嘛。所以真正的中医治病，哎，一定要标本兼治，只会治标的，哎，那算半个大夫啊；只说治本的也是半个大夫。而且在现今社会，那头半个大夫还吃香呢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马上给止疼的，马上消炎的，哎，这大夫治的真好，对不对？他吃香，是吧？因为毕竟啊，大众啊，百姓啊，医疗知识还是蛮匮乏的，所以他就等着见效果呢，是吧？那后半个大夫呢，只会治本的大夫呢，往往不吃香， 啊，怎么不吃香啊？治了半天没好，是吧？等不治好了，是不是？为啥呀？因为你治本没有出标，本好了，哎，那个标慢慢也能好治，不过时间要长一点。但是你治的时候没好啊，等你不治了人好了，人哪个病人会啊？说我这病，大夫治三个月没好，后来停了三个月好了，我去谢大夫，谢谢你啊，头半年给我治好，没有。说现在没有那么聪明的病人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医生啊，哎，说到根儿上，医生不是神仙，是吧？医生啊，不是圣人，啊，圣人孔老夫子啊，教学生不收学费，啊，不收学费，那也有学生供养他，是吧？不然吃什么呢？是不是？喝什么呢？穿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去孔府看了，是吧？啊，那么大个宅院，是吧？谁给盖的？是吧？教学生都不收学费，是吧？家长给东西咱们都不让，是吧？孔老夫子住哪儿啊？是吧？住露天地儿啊？哎，所以不收学费，但是咱们不见得不收供养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医生，啊，好的医生要治病救人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医术呢要大医精诚，是吧？那同样，是吧？我们不能，啊，做了好事不留名，是吧？完了呢，全都写到日记本里头，是吧？我们不能那么做。啊，但是我们要做了好事，是吧？做了善事，啊，我们最起码得让这个受益的人知道，啊，我没害他，啊，不一定要求他非得感谢我，是吧？但是我得让他明这里边的理呀。虽然公道自在人心，但是我们力求啊，让咱们大家伙啊能够明一理。啊，通医道，啊，知医法，啊，你得知道你这病咋好的，你别我给你治好了，你还不当好，那能成吗？是吧？哎，所以你说有的病人好了，我说你到医院检查去吧，啊，徐老师我就信任你了，我不去医院，是不是啊？我说怎么着？你不去医院，我治好了，谁能说好啊？你光感觉好，那只是一半，医生给我打个证明说好了。哎，这证明是科学加实践全面健康。风湿骨关节疾病要标本兼治，标在哪？标在症状上啊，本在哪儿啊？啊，本在脏腑上。那标和本的连接是什么呢？哦，是经络。这经络者它是气血的通道，啊，气血的通道，经，啊，你看我们敲胆经，这是大的经络啊，叫经，它是气血大的通道。络，啊，你像我们输胆经，啊，虽然也是经络，但是它是气血末梢的通路。所以你头皮麻呀，啊，你拿乌木的木梳多梳头啊，多梳头。风湿骨关节疾病。是吧？我们今儿先说风湿，是吧？咱们准备介绍四种病，是吧？风湿，是吧？类风湿，是吧？骨质增生、骨质疏松，是吧？还有痛风，啊，四大类关节病啊。咱们今儿先说第一个啊，第一个风湿性。关节炎啊，一说风湿啊，好多人说啊，我受凉啦啊，你受凉了啊，你怎么那么倒霉啊？怎么就你受凉了，别人没受过凉啊？哎呀，我身子弱啊。你身子弱，好了，你看两句话，这病的标和本就出来了。标是什么呢？受凉啦啊。本是什么呢？身子弱。都受凉，怎么就你感冒了？别人没感冒啊？你弱嘛，哈哈，你弱嘛，啊！同样在一个水里，怎么你淹死了，别人没淹着啊？你矮吗？是不是？你先喝水，别人刚没脖，你都没头了，你不先喝水吗？ 是吧？所以养生也是这样的，啊，养生也是这样的，啊，要看人的元气的多和少，啊，所以呀，中国人的俗话说，人比人气死人呢，是吧？啊，他又抽烟又喝酒，他又脾气坏，好家伙，活一百岁，我这养着养着活八十没活过他，你上哪说理去？是啊，哪说理去？那人元气够用，是吧？人要不折腾着活，不折腾着造，没准活一百二、一百八呢，是吧？你别比，啊，你先跟你自己个儿比，是吧？你有条件，你跟别人比嘛？风湿性关节炎，到医院检查什么呢？啊，检查血沉，检查抗欧，这些是什么呢？这些就看发炎没发炎，哎，说白了就是看淤血形成没有。你别看大夫都给你化验这些，看你有没有风湿，但你问他化验这个代表啥，他们说不懂。哎，只有你听了博弈文化啊，你懂了。哎呀，我这腿疼啊，为什么会疼啊？啊，里边有致痛性的物质，啊，有毒素，致痛性物质垃圾产生了，啊，经络淤阻了吗？啊，所以要化验血沉，啊，要化验这个什么呢？哎，抗欧啊等等。那么风湿它的形成的标和本我们讲了，下面说啊形成的过程。当人体正气不足，经络空虚，这是内在的原因，或者外界风寒亢盛，是吧？啊，我有时候加个或者呀，啊，有的人说我身体挺强壮的，是吧？大小伙子三十多岁，血气方刚啊，天天骑个摩托车让风吹，是吧？或者你开车，啊，不打空调，天天开着窗户吹，是吧？你肯定得肩周炎呢，肯定有风湿啊。你看咱们加了个或者，你正气虚，啊，你得病。你正气再足，你也扛不住外邪的侵扰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句话怎么说了？啊，说功夫再高，是吧，也干不过镰刀啊。啊，说我看着了，有那铁布衫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个到旅游区啊，那个功夫好大，啊，运上气功了，什么上刀山踩钉板，切，啊，能上刀山踩钉板，换个大刀。啊，不行，把那个，开封府，是吧？把那个包相爷那个龙头铡抬来，看脑瓜脖子能铡断不？对不对？哎，人是血肉之躯，是吧？啊，你上刀山呢，下火海什么踩钉板呢，你都是叫把戏，在北京，在天津天桥底下叫玩意，啊，啥意思？啊，就是花活是巧气，啊，你是运上气能过这一刀，是不是？那你看看扎刀能把脖子扎下来不？你扛不住。说这个干什么？说这咱不是瞧不起这些民间艺人啊，咱们也不是抬杠。咱们要讲个道理是什么？就是你正气再足，邪气增加到一定火候，照样把你给灭了。明白没有？啊，所以说呀。傻小子睡凉炕，全凭火力旺，我讲过对吧？这是北方俗语了啊，说老人家遭风寒得关节炎，傻小子没事，小伙子血气方刚睡凉炕没事，是吧？火力旺，你多睡半年看看，是吧？照样给你睡瘫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刀钢刀再强，拿磨是磨，是不是啊？时间长了照样给你铁杵磨成针，你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人得病，内因的亏虚和外邪的亢盛，这么共同作用，早晚做出病来。所以啊，博弈文化啊，我们常讲啊，人得病自作自受，天底下没有什么疑难病，只有不听话的病人。你不听话，你什么病没有，也能造成一体百病，是不是？也能造成一体多病，你把身体都熬垮了吗？ 那是不是？所以什么叫三十年河东，什么叫三十年河西？就是人呢，现在日子苦点，没钱不要紧，通过辛苦努力，你家业一定能发起来。反过来呢，啊，你家里边有点积蓄，啊，祖上给你留点钱，你别以为你什么了不起的，你就纵使家有万贯家财，也扛不住那败家子的糟粕。所以我们居家过日子是这么个道理，啊，人的气血也是这么个道理。所以生活上我们常讲，是吧？啊，人要有敬畏心，是吧？哪怕对乞丐，我们给乞丐舍钱、舍饭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尊敬他，有人的尊严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不要认为，哎呦，我现在当上那个，啊，什么小老板了。对员工就克扣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就欺负打工的，那是要遭报应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人是吧？万物生灵皆同命，对不对？哎，说一样啊，啊，一样道理啊。生活当中是三穷三富过到老，啊，小人得志变猖狂。是不是？啊，这是人的一生，啊，人的身体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啊，健健康康活到老的有没有？少之又少，哎，都是怎么呢？九曲十八弯，啊，你像那囔囔不串的，得了病住院抢救治好了回家，哎呀，一活一百岁，有的命硬的，是吧？说大话的，啊，医院大门冲哪开的不知道，得个病嘎嘣死了没了，对不对？哎。所以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得病就是给你一个练兵的机会。经常得病的人，哎，经常调养能够长命百岁。从来不得病的，得了病人就扔了。哎，所以从来不得病的人，哦，你得了病要重视。啊，要重视。是不是？哎，把它调养好之后，哎，吃一堑长一智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啊，说劳动创造人本身啊，人为万物之灵，人为万物之长，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吧，不是因为他有血有肉有胳膊有腿儿，是吧？动物尚且有血肉有四肢，是不是？哎，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人能够劳动，这个劳动创造了人类的社会，创造了人类的智慧，创造了人类的成长和进化。同样，这个劳动的能力也创造了人的格局，那也创造人的格局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给人治病啊，给人治病，不是给动物治病，更不是给汽车呀，你什么换火花塞呀，你什么这个换水箱。换轮胎都不是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虽然都是治，修座椅板凳、修汽车，是吧？这个叫治，是吧？给这个牛啊、马、羊啊，治病，这个也叫治，啊。但是这些都不能等同于人，原因就是人。 它不光有硬件，它还有着非常复杂非常微妙的软件系统。这个软件系统往简单了说，叫人的思想啊，思想思维是吧，情感是吧，那么往复杂了说啊，就是人的情志啊，情志。所以呀、啊、常言道啊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。所以什么样的人是圣人，什么样的人是贤人呢？啊，圣贤之人不单是他有健康的体魄，而是他有着非常是吧和谐是吧睿智的思想，我把它叫强大的成熟的是吧稳定的软件系统。所以这样的人是圣贤之人啊。还有人说那我们都是俗人，哈哈，我们就会得病啊，我们没法像圣人一样是吧颐养天年快乐长寿啊，非也。圣贤的人他们不自私，是不是说我躲进小楼成一统啊，我就隐居起来啊，自得其乐吧。说这样的人只能算为贤人，或者叫隐士啊，他们称不上是圣人。所以什么样的是圣人呢？啊，不以物喜啊，说我挣钱多了高兴是吧，奖金发少了这就耍脾气啊，这叫不以物喜啊。不以己悲是吧。庄子在老伴儿啊是吧往生过世之后啊，他的好多亲戚朋友来安慰他，包括他的学生啊。庄子击盆而歌，拿个大铜盆敲着盆唱歌，哎哎，大家都说完喽，这庄子疯了啊，世上非也。哎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不以己悲啊。包括我给大家讲了那个苏东坡是吧啊，苏轼被贬啊，被贬官到那个海南岛啊，海南岛啊，在好多人看来那个时代的海南是蛮夷之地呀、啊。结果呢是吧，有了这位啊东坡先生啊，什么状元举人探花三年，海南辈出文化之人是吧，他被贬官他应该很憋屈，而他却带动了一方的文化发展，使蛮夷之地成为礼义之邦，这是圣贤之人啊，圣贤。所以相比较呢，我们这些俗人啊，凡人啊，我们难免就会得病，是不是啊，我们难免会得病。但话又说回来，人非草木啊，圣贤的人会犯错误啊，会改错误啊。那人呢不是草木，不是汽车，你换个零件就得了，那要有正确的思想。那么正确的思想从哪儿来呀？是吧，那怎么来渡人啊，怎么来救人是吧，哎，我们就只有依靠我们的啊载入史册啊，写入经典几千年亘古不变是吧，为全世界的人所推崇，是不是，全世界的学者专家啊，在世界啊会议上啊曾经这样预言啊，说21世纪啊将进入科技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啊，科技发展了现代化了啊，啊经济发展了叫什么叫全球一体化啊，想吃什么吃什么是吧，楼想盖多高多高啊，想买什么买什么啊。那么21世纪 经济和科技达到空前的发展之后，啊，人类将陷入啊从未有过的啊精神空虚的危机啊。所以小孩的抑郁症，大人的精神分裂症，老年人的老年痴呆症、孤独症，是不是啊？在日本自杀的，是吧？包括小学生被老师说了几句自杀的，在国内又发生。一个脖子啊，横贯东西南北，纵贯上下五千年啊。有人问我说，徐老师，冬虫夏草好啊？冬虫夏草现在在全世界火了，这里边什么物质在起作用，是吧？当你还研究给孩子补钙好还是补铁好还是补锌好的时候，你已经被所谓的科学给毒化了。你在给孩子补铁补锌补钙的时候，你就相当于，是吧，吃着乡村的农家菜。哎呀，你说还是这农家菜好吃，没上化肥呀、啊。而你的孩子，你正在用化肥的原料在养你的孩子。所以什么叫自然呢？自然不是半斤八两毫克微克撑出来的，是吧？哎呦，原来的老人100岁睡在热炕头，人与百岁而不知风湿为何。现在女孩子21、22岁流完产就得产后风啊。为什么呢？她知道游泳馆，她不知道什么是温泉。她知道电热毯，她不知道什么是黄土火炕。她知道高跟鞋，她不知道什么叫草鞋。你看看，人离自然越来越远，人离天堂越来越近。所以楼现在是越盖越高了啊。孩子还问我说，说那爸爸，那个那么高的楼上面为什么要竖天线呢？我告诉我的孩子，我说那个不是天线呢，我说那个叫避雷针。那楼盖的太高了，怕被雷劈到，是吧？为什么还要闪着灯啊？因为楼盖的太高了，怕被飞机撞到。他说那我们住那个，是吧，矮的房子，是吧，到农村去那个房子上面怎么没有啊？我说因为它没有树高，它没有山高，它是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里。所以什么叫风水？好多人不懂的人一拨了脑袋，什么香港啊，是不是啊，台湾啊，马来西亚呀、啊，人那个风水大师讲风水的时候一拨了脑袋，封建迷信。你说封建迷信，那你高楼上你怎么讲这一套啊？风，如果你顶着风吹，你吃饭就会肚子疼。如果你坐车的时候，你把窗口开的风太大，你会把关节吹疼，这就叫风。什么叫水呀？你秋天淋了湿雨，你不用生姜水泡脚，你就会得风湿，会得肩周炎。孩子不到伏天就泡那个冷水澡，是吧？或者你就洗那个什么呢？就这个游泳，你就会得痛经，会长肾结石。因为老一辈人讲叫不入伏不能下河洗澡的，你把天时，就现在人的眼里已经没有王法了，没有什么天时，没有什么地利，没有什么章法，没有什么道德，没有什么规矩啊。所以没有道德没有规矩就要毁灭自己了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啊，老话说读万卷书啊，不如行万里路。不管是老人啊，还是年轻人，还是孩子们啊，咂摸咂摸嘴啊，是玩开心呢，还是工作开心，上学开心呢？啊，那最后人为什么活着，是吧？我们到100岁的时候，我们要闭上眼睛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是些许的留恋，还是些许的庆幸，还是无尽的悔恨？到那个时候 我们留给我们的后代儿女，我们留给我们的一生的那个墓志铭又将是什么？所以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。风湿骨关节疾病是吧，四步疗法啊，听着啊，四步啊，哪四步？风湿性关节、类风湿性关节、骨质增生性关节、痛风性关节，这个不叫四步，这叫四样。那为什么说叫四步呢？啊，第一步是疼、冷，啊，就是感觉上的痛苦。第二步是吧？是什么呢？是粘连、脱臼、摩擦，走不了路，走的路变瘸、肿胀、屈伸不利。第二步是功能上的伤害。第三步啊，第三步是类风湿的变形，是吧？是风湿的积液啊，是骨质增生的僵化、粘连，甚至于骨折。哦，是痛风性关节的，这面痛风结石，那面肾功能衰竭、尿毒症，这是第三步。一步是感觉不好，二步是使用不灵，三步是结构破坏，四步是半条命的脏腑衰竭呀。所以关节病你找外科呀，外科大夫懂这些吗？不懂，不懂他何以能给你治好？所以那些呀，还是把给人治病当成木匠修桌椅板凳，当成是吧？汽车修理工修汽车的医生，那只是半个医生，因为他不知人之元气，不晓天地五行，又不知人之情志造病，又何以知天人的和谐？所以给人治病是最简单的，懂得了这些道理就简单的不得了。同样呢，又是最复杂的啊，又是最复杂的。就像那个小学生啊，百以内加减法没问题了，你给他说微积分，他是鸭子听雷，听不懂，高等数学都不懂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些眼里呀，只把人当成了一个零件，一个机器，是不是？一部汽车的人，你又何以有庖丁解牛？你又何以有人的一个整体观念？天和人和谐统一的观念，对不对？你谁家修汽车，你能跟汽车聊天？你谁家修汽车得看时辰看点儿？不需要。而人吃药、人吃饭、人穿衣服、人睡觉、人上个厕所，他都有子午流注。什么叫子午流注？有时候把